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夜晚，我们的夜晚。 22点，北京，18万盏路灯点亮所有的繁华和梦想，映照着你的挣扎，你的孤单，你的辗转反侧和你的思念。22点，北京，在夜幕上空的60多条电波中，我一直在这里，用声音陪你穿越着城市的大街小巷，呵护你心中最温暖的地方。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每天22点。我们的夜晚， 北京时间晚上的22点02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来了。大家好，我是浩洋，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第一期的我们的夜晚。你好吗？其实做主持人这样的一个职业到现在已经10几年了，但是刚才在直播开始前的那一瞬间，真的找到了曾经的那种悸动。这种悸动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兴奋，但我觉得更多的是紧张。说实话，面对着麦克风已经10几年了，这可能是我这10几年当中唯一的一次紧张。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真的特别有意思。一开始觉得聊天室里面的留言只停留在了上午，我还特别担心是不是这个聊天室的这个板块或者设置出了一些问题。结果当10点的钟声响起的时候，我看到了留言刷刷刷刷刷的就出现了，当时觉得心头还是一暖。其实在此之前，我关注到在此时此刻有很多的夜间节目都在进行着播出，比如说有春晓老师的节目，有韩立老师的节目，还有周准的节目。今年他应该也是到了一个新的平台。然后之前也就关注，比如说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今天的这一期节目都是直播，那么大家的话题或者大家在节目当中都会聊些什么。男左女右今天的话题是第一期直播也想对你说。哇，不错，这个10点答录机的第一期节目的话题是属于你2022的关键词。哇，不错，真的就看到我的朋友，我的同事，我的同行们在这样的一个夜晚给大家带来着各种各样的节目，真的觉得越夜越美丽吧。今天是直播，前两期录播其实当时在录的时候我自己就特别的纠结和别扭，因为我不知道晚间节目应该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因为说实话，对于晚间节目这样的一个板块是非常非常渴望的，但是一直没有特别好的一个机会。现在这个机会掉在了我面前，但是有的时候你懂的啊，人有时候对于自己特别渴望的事情真的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真的会手足无措。 见外大街不见外应该是一位新朋友，他说主持人的声音有点颤颤的。没错，你说的非常对，我现在整个人真的很紧张，就这种感觉我觉得特别的美妙，因为这不是一次考试，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我觉得这种紧张一定会让我更加用心的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档节目，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吧。前两天的节目是不是听起来真的有点 emo？ 我觉得这是一种尝试嘛，对不对？晚间 emo 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今天直播了，我觉得这个 emo 的感觉就好多了，对不对？隔壁老凡尔赛在点歌了，想听许美静的《都是夜归人》。我会点歌的，我会把点歌这样的一个环节放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也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加入越来越多特别有趣的适合大家晚上来收听以及晚上来参与的点。但是我们还是从今天1月3号的第一期直播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开始。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了吗，对于聊天室里面其实我确实也做了一些设置，之前是听友，现在应该不仅仅是听友了，希望大家喜欢这个新的设置。好了，先来听今天给你们带来的第一首歌吧，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什么呢？我们先来听歌吧。 故事开始的那一天，我来到你的身边，一步一步走进你的世界。你说你要去外星，我愿意陪你重新筑起那爱的天际。从一片荒芜爱到浪漫满屋，我会一直静静做你的护身符。你的微笑汇成了太阳，你的呼吸聚成了月亮，双眸似星星，发尾如风。让我把你保护，不管走多远，我陪你到永远。哦哦哦哦，不管外面风霜雨打，我永远是你的家，我做你的太阳，你是我的月亮。故事开始的那一天，我来到你的身边，一步一步走进你的世界。你说你要去外星，我愿意陪你重新筑起那爱的天际。从一片荒芜爱到浪漫满屋，我会一直静静做你的护身符。你的微笑汇成了太阳，你的呼吸聚成了月亮，双眸似星星，发尾如风。 你保护，不管走多远，我陪你到永远。哦哦哦哦，不管外面风霜雨打，我永远是你的家，我做你的太阳，你是我的月亮。不管外面风霜雨打，我永远是你的家，再过半个世纪依然温暖你。 之前也在想第一首歌应该会选择谁的哪首歌来播放，我选择了这首，是由蒋龙演唱的，叫做《护身符》。提到蒋龙这个名字，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如果你看过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话，应该知道这个演员吧。对，他是一个演员。我觉得这首歌里面有很多能够跟我今天节目契合的点，而且当我看到蒋龙出单曲了之后，确实觉得是特别的兴奋的一件事情。因为说实话，他眼神里的那种真诚，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作品给我带来的一些影响，但眼睛里的那种真诚让我觉得我需要把这首歌放在我的第一期直播当中的第一首歌。他在这个节目当中有一句台词，再坚持坚持嘛，万一是对的呢。我觉得这句话太戳了，真的太戳了。所以昨天在选择今天的歌曲的时候，我也在调整自己的状态嘛。那会儿我就在想，晚上到底应该以怎么样的一个面目或者怎样的一个状态跟大家来在电波当中相会。我原先其实想的就是疗伤，但现在觉得很可笑，世间哪有那么多的伤啊，而且疗伤的话你够格吗？所以其实慢慢的我也在转变，慢慢的我也在尝试。我觉得晚上或许可以用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温暖的感觉给大家带来，所有的那些白天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遭遇的挫折，我们遭遇的痛苦，我们遭遇的困难，我们不在晚上给它过度的渲染，但是我们也需要正视它。怎么正视呢？就是一笑置之。我可以把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问题当成一个笑话一样在节目当中说给你们，希望能够用另外的一种方式把大家平日里生活当中所遭遇的那些不快一笑置之。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准备了一些也是最近发行的比较适合晚上听的新歌，可能也是我们的歌的惯例吧，周一听新歌嘛。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就是在做我们的歌的时候，所有的新歌都是节奏非常缓慢，非常适合晚上播出的。嘿，结果等我真的开始做晚间的节目了，新歌都是一首一首的动次大次动次大次。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是那种传说中的叫什么墨菲定律是吗？来，下一首歌曲，周深，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来听听这首歌吧。 想起我小时候喜欢在雨中奔跑，想要买张车票去给他一个拥抱，等铺上了地毯也要养上一只猫，晚霞染红天空，这么日子会有否，曾经害怕的他现在还牵挂着他，晚风轻拂脸颊，心事也慢慢放下，亲爱的朋友啊，我要拉着你慢跑，想和他有个家，就像梦里的那样，狂风不停， 句，因为有你和我一起，人生多么美妙，记得保持微笑，美好生活都将你拥抱，好好的吃个饭，好好的睡一觉，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来自周深的《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其实我觉得可以说是这首歌给了我做节目的一个方向哈、就是真的，我以前会觉得那种午夜电台大概是怎样的一种基调，怎样的一种氛围，结果听完这首歌之后，我觉得何必那么苦大仇深呢？大家生活都已经那么的困难了，当然也没有多困难，就是希望在节目当中还是给大家带来一些温暖的快乐的东西，只不过晚间不太适合像下午那么的疯癫吧，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大家一直在讨论关于唱歌的话题。唱歌，今年我答应你们，我自己也练，然后我自己也努力的在节目当中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真的，我保证。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都是非常好听的一些新歌。就拿周深刚才的这首歌来说吧，其实下午在听夏明的那一期我们的歌的时候，夏明的那一期住在876的时候，其实就很感动哈、他用这样的一期节目等于是缅怀了前一天的或者是去年的这样的一个时刻。他当时也放到了一首周深的歌，我当时特别担心他要是放了这首歌晚上我再放好像就有点太单调了，结果他选择了光亮的那首歌，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今天没有设置特别固定的话题，因为我看到了在聊天室里你们的级别还都保留着，很好。那后面的那个后缀夜猫子你们还喜欢吗？下面的一首歌就来自于小姐姐了，我们要听到的是蔡健雅的一首新歌，歌曲的名字叫做失物招领。 电话声响起，问我是否丢了东西。熟悉的房间里留下一地狼藉。谁说一年而已需要很长日子痊愈，我们爱过四季， 回忆悄悄结了冰，你出现在我生命，落下顽强的痕迹。原来时间也不能让我们真正的忘记，总不能丢一次后悔一次，学会在拥有时与遗忘时热烈争执，不再合适才发现懂得一次有了延迟。能不能重来过回到开始，还是永不打扰祝福彼此。如果故事到此为止，是无着零在没有你的城市。 来自蔡健雅演唱的一首《失物招领》。刚刚看到很多就是我们的歌的听友，包括一些新听友，特别是很多，不能说很多了啊，就我台的主持人都在聊天室里面打了招呼，非常感谢大家啊。因为1月1号、1月2号两天的节目我们是录播嘛，然后当时就收到了很多同事兼朋友的人发来了微信，或者知道他们其实都收听了这样的一档节目，然后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就是在此时此刻，可能有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我的同事和身边的朋友，他们有的是在聊天室里面冒泡了，有的是没有，就是在默默的收听，在这儿也是给大家说一声谢谢。但这个事情啊，咱们一分为二的来看啊，首先非常感动大家在这个时候能够来收听我的节目，但另外一方面真的很有压力，你就是感觉就是同行在听你的节目，你这真的是特别特别害怕，万一一句口误或者一个感觉不对，好像就是就会很就有失颜面的感觉，就是包袱还是挺重的啊。这样一档节目可能会有很多的瑕疵吧，因为说实话，在我们的歌也好，在早一点在文艺广播的我爱原声带也好，其实我更加倾向于一种相对来说比较自如的状态。怎么讲呢？就是此时此刻我真的是在跟我的朋友在聊天，我不会说是专门列一个稿子，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什么讲什么。 就比如说看到你们说的话，我会给你们一些反馈，无论是从声音上还是语言上。我觉得可能作为晚间的一档节目，这种状态或这样的一种方式是非常必要的吧。因为此时此刻我不想给你照本宣科的讲一些资讯或者讲一些道理，就是在晚上的这一个小时只想跟你聊聊天。可能这一天你都没有跟多少人聊天，说话可能说了不少，但是聊天就是走心的那种聊天可能并不一定有。那晚上这一个小时就让我们好好来聊聊天好了。今天我跟大家讲到准备了挺多的歌曲，下面那一首歌我想留在下半时段再播吧。下半时段的第一首歌其实要说到的就是1月1号那天晚上，就很多台的这个跨年晚会啊，大家应该都看了。我在跨年晚会当中选择了一首歌作为我们今天歌单当中的一首，我们选择的也不是他在现场演唱的那个版本，我们选择的是一个他这首歌的录音室版本。这首歌来自于一个女歌手，这首歌曲的名字特别特别的长，但是当时在跨年晚会当中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之后，我就决定应该在第一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把这首歌给大家带来。那你们也可以猜一猜哈，我选择的是哪首歌。大表哥跟我们说，此时此刻有台是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哎，对，他这句话说了很多年了，都是他这个节目的一个怎么讲，一个标榜了。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来帮我想一想，我这个节目如果要说一句 slogan 的话，说什么比较合适？因为我之前在录播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是晚上好，电波那端的朋友。那我觉得这句话分量太轻了，不如人家那个大气，全球卫冕的啊，是不是？就感觉这个受众群是非常广的，大家也可以来帮我想一个 slogan 嘛。我觉得这个节目在日后的发展过程当中肯定有很多需要大家来帮助的事情，也有很多需要我们一起来完成的事情，未来可期嘛，好不好？北京时间晚上的10:27，接下来是半点的广告。时间过得确实还是挺快的，虽然说已经比中午长了很多了。那么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给大家带来我刚才说的那一首名字特别特别长的小姐姐演唱的歌曲，一会儿见。 生活中时刻充满竞争，免疫力是第一竞争力。劲酒，精选九味草本精华，采用两大核心技术，富含三类活性成分，免疫调节，抗疲劳。 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新东方主义美学大师叶景天首度执导话剧《倾城之恋》，电影和舞台平行交错，实力派演员万茜、宋阳领衔主演。2022年1月6至10日，浪漫传奇登台国家大剧院。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希望长安》，1月12日至16日迎来复排亮相。荒诞无稽的惊世骗局，漏洞百出的虚假说辞，老舍五幕讽刺喜剧，于嬉笑怒骂间反思永不过时的时代命题。 冰球对抗激烈，体能消耗巨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只属于年轻人。 壮爷，你家 这是爷爷， 这个是爷爷。 1979冰球队90%的成员超过60岁。上世纪70年代，他们是体校里的冰球少年。 70年代，全国就有一块冰，我们去的时间都是非常差的时间。 条件艰苦，他们依然努力训练。然而， 1979年是最后一次参加全国比赛，回来以后就解散了。 时光流逝，大家各奔东西，直到我国申冬奥成功。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申办成功以后，每年这冰场也多了，大家就心气儿也挺高的，大家觉得是时候他们一块再聚起来了。 运动的身体永不衰老，追梦的灵魂迈向未来。 大咖来了！ 每周二、周五晚8点， 北京故事广播和听听 FM， 邀请文化、体育、演艺等领域知名人士 参与轻访谈节目 《大咖来了》， 分享有趣观点，讲述多彩生活， 更要实时互动游戏回馈听友。 每周二、周五晚8点， 锁定 FM 954北京故事广播， 锁定听听 FM， 好听的听哦。 以上为广告时间。 昆明湖上北风吹， 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穿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接心宽，文艺广播棒耳边， 八七点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夜晚， 我们的夜晚。 22点，北京。18万盏路灯，点亮所有的繁华和梦想，映照着你的挣扎，你的孤单，你的辗转反侧，和你的思念。22点，北京。在夜幕上空的60多条电波中，我一直在这里，用声音陪你穿越着城市的大街小巷，呵护你心中最温暖的地方。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22点，我们的夜晚。 晚上好，电波那端的朋友，我是浩洋。你看吧，这个开场就显得有点单薄了哈。22点32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夜晚。FM87.6，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晚上10点到11点，一直会在这里等你。哎呀，我先看到大家的留言，好像。是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 slogan 开场，我就想怎么样能简洁明了又酷一点，关键是要酷一点，是不是得符合我这个人设。而且刚才狮子也给我发来的一段话，他说其实不用特别的，就是把音调放低，或者说是啊放这样一些特别舒缓的歌。他说的确有一部分是要休息的人，但晚上还有一大票夜生活的人呢，比如夜班的打工人，包括这个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声音太温柔的话也容易把他们哄睡啊。适当放一些噪点的音乐也未尝不可。我觉得你这个词说的特别好，适当啊，我一定会把握好这个度的。我不可能每首歌都是特别的那种舒缓的，我想放也没有那么多歌可以放，但是你的这个建议我会听到的，我会采纳的，好吗？上半时段的最后跟大家卖关子的那首歌，其实就是郭采洁演唱的一首歌，应该是在哔哩哔哩的晚会上吧，她演唱了一首自己的作品，叫做在我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我不知道大家听过这首歌没有，我当时在晚会当中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之后，觉得还挺动容的，而且觉得那首歌跟我们这样的一档晚间节目还挺契合的。那接下来就来听一听吧，郭采洁，在我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 常说算了吧， 感到无力，就告诉自己深呼吸。在我成为井井有条的答案之前，让我再潦草一遍。在我成为随遇而安的大人之前，让我再偏执一遍。在我成为一笑而过的大人之前，让我再饥饿如仇一遍。让我像返老还童，未曾珍惜过的天真，成为有遗憾的回不去。以前仗着时间太多，不知不觉中过挥霍，还没来得及好好爱过一个人就老去了。在我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让我再潦草一遍。在我成为随遇而安的大人之前，让我再偏执一遍。在我成为一笑而过的大人之前，让我再饥饿如仇一遍。让我 这首歌是郭采洁演唱的《在我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我们稍过一会儿再来聊这样的一首歌啊。你知道作为一个晚间节目主持人最努力营造的是什么呢？就是节目当中的一种氛围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气氛想要给大家营造。你看这个钢琴曲包括我的声音，但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你知道最让人社死的是什么吗？就是一位又一位听友在聊天室里面发出本人的一些原相机照片。我的天，这个东西还真的是挺让人幻灭的，就一秒钟把人就会拉回到现实啊！我真的谢谢大家了。刚才这首歌《在我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说实话，可能自己在是小朋友的时候，真的没有想过大人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可能也想过，但是我觉得一定不会想到"井井有条"这四个字。说实话，"井井有条"如果在你小时候听到这四个字的话，你会觉得是褒义词，对不对？就是老师给你们讲。做什么事情我们都应该井井有条，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等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词。但其实你真正的成为一个大人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生活或者自己的状态确实是井井有条的。但是说实话，作为我个人来说，我现在再听到井井有条这四个字来形容我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一种贬义词。就是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像我一样，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太过于井井有条了，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做着固定的事情，跟固定的人交流着固定的话题，每天在固定的时间醒来，又在固定的时间睡去，一切都是那么的井井有条。但是有的时候你的思绪不是，你的思维不是，你的想法不是，但是你的行动却不顾你的想法，依旧的井井有条。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讲呢？就是光有想法没有行动，那一切都是空谈。所以慢慢的，你的想法也放弃了。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吧。最起码对于我来说，所以我觉得在晚上的这样一个节目当中，不想再井井有条下去了。即便是别人会说你幼稚，说你不成熟， 哪怕说你像个小孩，我觉得没关系，在晚上的这一个小时，就让我们不那么的井井有条。说实话，从节目的一开始到现在，我说的每一句话之前都没有在大脑当中打过草稿，所以我打算从明天的节目开始，让导播老师把我头上的这些灯也关掉。在黑暗当中，我觉得更能让我的思绪去飞扬，却不那么井井有条。但后来一想，好像之前有前辈这么做过，武周彤老师，好像周润也这么做过，那算了，太 low 了，不这么做了。再来听下一首歌吧，下一首歌来自于陈静飞演唱的一首老歌的翻唱，这首歌在当年很受欢迎，他的这个翻唱吧，说实话，大家听一听，听完之后我们再聊《梦里水乡》。 春天的黄昏，请你陪我到梦中的水乡，那挥动的手在薄雾中飘荡。不要惊醒杨柳岸那些缠绵的往事，化作一缕青烟，已消失在远方。暖暖的午后，闪过一片片粉红的衣裳，谁也载不走那扇古老的窗。玲珑少年在岸上守候一生的时光，为何没能做个你盼望的新娘？淡淡相思都写在脸上，阵阵离别背在肩上，泪水流过脸庞，所有的话现在还是没有讲。看那青山荡漾在水上，看那晚霞吻着夕阳，我用一生的爱去寻找那一个家，今夜你在何方？转回头迎着你的笑颜，心事全都被你发现，梦里遥远的幸福它就在我的身旁。带不走那扇古老的窗。玲珑少年在岸上守候一生的时光，为何没能做个你盼望的新娘？淡淡相思都写在脸上，阵阵离别背在肩上，泪水流过脸庞，所有的话现在还是没有讲。看那青山荡漾在水上，看那晚霞吻着夕阳，我用一生的爱去寻找那一个家，今夜你在何方？转回头迎着你的笑颜，心事全都被你发现，梦里遥远的幸福它就在我的身旁。 陈静飞演唱的一首歌曲《梦里水乡》，如果你足够年纪的话，或者说是 听歌够广泛的话，应该知道《梦里水乡》这首歌曾经是江山演唱的一首歌。当时他因为跟王志文演过把瘾啊，不但唱了这个《糊涂的爱》，还唱了《梦里水乡》啊。那首歌当时特别的火，包括他当时在剧里面的那个形象叫做杜梅，也是非常的深入人心。这首歌我一直觉得是特别甜的一首歌，《梦里水乡》，因为里面讲到啊，为何没能做个你盼望的新娘。就是我用一生的爱去寻找那一个家，今夜你在何方。说实话，我觉得陈静飞的声音特别适合来演唱这种带一点小爵士的歌曲，但是就是整个演唱的时候那个基调过于慵懒了。就比如说梦里遥远的幸福它就在我的身旁，就这句话说的轻描淡写，好像没那么甜，好像特别的不在意。就是在这首歌里面你听不到特别娇羞的那种感觉，反而是特别的张扬，带点风尘气。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一些歌曲翻唱真的是需要来考量的。因为其实在今天选择今天直播的歌曲的时候花了很长的时间，有很多的歌曲我觉得整个状态意境都还可以，但是歌词特别的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觉得以后在节目当中或许可以开辟出这样的一天，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吐槽那些匪夷所思的歌曲。但是这样我觉得做下去了，即便唱片公司不找我麻烦，可能他们的粉丝也会来找我麻烦的。先想想吧，来听下面的一首歌吧。下面的一首歌来自于陈粒，陈粒最近跟包括好妹妹啊，包括很多的歌手他们一起翻唱了很多怎么来形容呢，就是古装的武侠的一些剧集曾经的歌曲接下来我听到这首由陈粒一个人来演唱的歌叫做《爱似流星》。这首歌应该是《新鸳鸯蝴蝶剑》曾经的一首插曲吧，不知道这样的一部曾经的作品还有多少朋友有印象，或者多少朋友当年看过，来一起听听吧。 执迷不悟，如果分离是苦，你要把苦向谁诉？如果承诺是苦，真情要不要流露？如果痴心是苦，难道爱本是错误？如果相爱是苦，这世上的真情它在何处？ 在开始还是结束，如果追求是苦，这是坚强还是执迷不悟？如果分离是苦，你要把苦向谁诉？如果承诺是苦，真情要不要留步？如果痴心是苦，难道爱本是错误？如果相爱是苦，这世上的真情它在何处？好多事情总是后来才看清楚，然而我已经找不到来时的路。好多事情当时一点也不觉得苦，就算是苦，我想我也不会在乎。好多事情总是后来才看清楚，然而我已经找不到来时的路。好多事情当时一点也不觉得苦，就算是苦，我想我也不在乎。好多事情总是后来才看清楚，然而我已经找不到来时的路。好多事情当时一点也不觉得苦，就算是苦，我想我也不会在乎。好多事情当时一点也不觉得苦，就算是苦，我想我也不在乎。 陈粒演唱的一首歌曲《爱似流星》是一首翻唱啊，来自于我们这次一定要说清楚了，来自于曾经的一部作品叫做《新流星蝴蝶剑》啊，不是《新鸳鸯蝴蝶剑》，太社死了，真的，我跟你说，今天真的紧张，今天真的紧张，作为第一期直播来说，真的紧张，谢谢大家的支持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很多朋友都在，很感谢你们，刚看到有朋友在说什么，就是。对，新田说刚刚听到鸳鸯蝴蝶剑就觉得不太对了，就是还是会紧张，今天其实准备的这些歌之前也要考量过很多遍，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种感觉吧。我们再看看啊，目前大家都在聊些什么，其实也没有多么充分的准备的话，我觉得反而比如说晚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更自如一点会比较好。如果你准备的太充分，比如说我上来要怎么说，中间我要说到什么，其实你太过于设计的话反而会显得有些生硬，我觉得交流感会更差一点。这样一档节目我希望能更多的跟大家交流，包括日后如果说我会请到来自各行各业的嘉宾的话，也希望在节目当中营造出一种相对来说比较自如的状态，就你在收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就觉得可能有一个人在你旁边跟你在念叨着什么，你一听啊，他在跟我聊天呢，那我就听着吧，哎，你这句话说的不对啊，我要反驳你一句，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就是对的，而不是说好吧你说那我听，你放歌那我听，我觉得这样不太好啊。这是平生第一次做晚间的节目，可能这个过程当中也确实有许多需要磨合的地方，慢慢来吧。今年第一期直播就在1月3号，我要做整整一年呢，希望能够越做越好吧。明天的节目当中我打算就设置一个话题吧，这样可以给第一次来到节目当中的朋友加精，这样的话你们就能看到自己的这个级别后面有一个夜猫子，哎呀，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之前也是跟听听 FM 的工作人员在交流的时候说，要不要给你的听友起一个什么绰号或者昵称，因为比如说你如果不起的话，他就是简简单单的几级听友几级听友，可能听友会显得太过于冷淡了，像其他的节目好像都有，我说那既然这样，我们这节目叫我们的夜晚，就叫夜猫子好了，当然不是提倡大家熬夜啊，11点应该对于现代人来说不算熬夜吧，不管怎么样早点休息，明天应该就要开始上班了。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给大家送出一首男生演唱的歌曲吧，这首歌的演唱者叫做邓建超，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好的